财务这个话题。法制网舆情观察近日透露说，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份，有三起涉案财务扣押的纠纷被曝光，案值动辄高达千万，引发了关注。那么刑事案件当中的赃物如何保管呢？近日西城检察院首创了涉案财务智能管理系统，这也是北京市检察机关中唯一一个采取电子专属身份证方式实现对刑事诉讼涉案财务进行全流程监管的。那今天检察官就将我们带进神秘的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办公室，全流程监控，无光环境下自动捕捉移动轨迹，还有红外感应仪，无法人为修改的数据保存，以及加密型高密度二维码等等。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刑法在线。 刑事案件的涉案财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大到房子、汽车、船舶，小到戒指、烟头、纸屑、头发，还包括价值随时变化的股票、基金等等。他们是刑事案件的证据，也事关公民的基本的财产权利，事关司法公正。那为了确保这些财物不丢失、不损毁，来有影去无踪，近日西城检察院就实现了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电子专属身份证管理。那么这个刑事诉讼涉案财务职能管理系统给刑事案件涉案财务提供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那么说到这个涉案财务呢，近来也引发了不少的纠纷，在十月份的一周里面就有几起事件被披露。北京孙先生自称拥有两位国画大师吴昌硕的梅花以及李苦禅的鹰这两幅作品，但在1989年他借出差机会携带两幅作品南下广东时，想请人鉴定并估价，结果被警方呢以涉嫌走私文物扣押。后来警方鉴定这两幅画是赝品，那么查明他没有犯罪事实发生，将孙某释放了。但被警方扣押的画作呢，至今没有归还。警方说，画作当年送到了广州去鉴定，但现今没有找到，并且愿意依法协商解决问题。那近日呢，珠海市公安局就名画这个事情出具了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称这个事件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时隔20多年，赔偿时效已经超期，决定不予赔偿。另外还有，在1993年，沧州市民张家瑞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被黄化市检察院立案侦查，那其中保留他家里保留的六幅名画还有两幅名家的这个书法遭扣押，后来证实部分的这个作品是与案件无关的。但张家瑞出狱之后呢，是连续追讨了12年，目前还没有追回原画。那今年的7月份，检方认定呢，画作被检方呢是归还黄化港务局后遭抵押，那张家瑞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画是真迹，酌情赔偿了4万元。另外还有一起案件是湖南临湘市的某村村民潘新明，他在1990年呢遭人举报倒卖文物，他的父亲潘泽煌收藏的100多件藏品被公安局扣押，至今不见踪影。公安局负责人回应说，当年藏品被扣押可能涉及到倒卖文物，因为藏品当中有一件是列入了国家三级保护的，当时警方将藏品移交博物馆后没有对事情进行调查处理，现在藏品在博物馆不予归还还个人。那法制网的舆情观察表示说，目前三起的涉案财务扣押纠纷确实引发了关注，那这个密度之大也是实属罕见。那有些政法机关因为对这个扣押的这些书画文物缺乏专业鉴定，有些是程序不够规范，回应态度也不够有诚意，这么三大软肋也是备受了质疑。那可以看到，这个三起事件虽然是各有特点，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些在办案的时候存在了这些瑕疵，有的是实体上的瑕疵，比如说珠海警方扣押这个画已经有丢失了，那也有程序上的瑕疵，比如说临湘警方将这个藏品交博物馆之后呢，没有对这个潘泽煌是否倒卖文物进行定性等等。 那么大多数网民都希望政法机关在扣押和处理涉案财物的时候能够坚持正当程序，防止公权力滥用。还有一些网民也希望上级政法机关能够加大对涉案财物处置的全程监督。那此外，一些专家学者也建议应该严格控制涉案财物的范围，不能够随意扩大，对涉案财物的评估工作也应该由社会的专业机构来进行。那么近日在西城检察院，这些涉案的这些财物都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每一样物品从进入检察院开始就进入了全流程的监管。那么刑事案件的这个涉案财务管理的地方到底有多么神秘呢？这高科技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西城检察院行政装备处处长李旭东。你好，李处长。 哎，您好，主持人。 嗯，关于这个检察机关扣押也好，保管这些财物，我们相关的规定是如何来进行规定的？ 嗯，我们主要依据的呢是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嗯， 在这里呢，我想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规定。 核心内容是什么？ 这个规定呢，是在今年的3月份。正式公布实施的。它主要呢介绍了这个查封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相关程序，涉案财物的移送、接收、保管、处理，以及涉案财物相关工作的监督，种种方面的一些条文。 嗯， 对我们现在从事这项工作有一个刚性的规定， 嗯， 而且非常严格和细致。 那给我们形象的说一说，一件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到了检察机关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办公室以后，它怎么样进入我们这些保管程序的？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叫做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它主要呢是包括以下这么一些概念在里面。就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资息，以及从其他办案机关接收的财物及其资息。具体说呢，有四个方面的大的类别，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资息，供犯罪使用所用的财物，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资息。 嗯， 那我们理清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应该主持人跟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它非常重要。 嗯， 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说呢，它是这个一个证据它的完整、它的全面是整个案件诉讼的核心。 嗯， 所以我们呢，这个在保管环节，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做的这一系列以高科技为手段的完善这个管理流程的这些事情，都是想要在这个保管的这个环节更加清晰的、完整的、安全的将我们涉案财物在这个环节处理好、保管好。 嗯，那比如说一个手机，它是一个涉案财物，到了咱们这个办公室保管地，它怎么样一个程序？现在这个新的这个保管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手段？ 首先呢，是进入了这个保管室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咱们就称他为管理员。 嗯， 我们的管理员呢，要接收您说的这个手机。接收之后呢，要就把所有的程序要签收，要核验。 嗯， 这主要是讼务机关，主要是侦查机关或者我们的自侦部门。 嗯， 当我们接收完这个手机之后呢，我们要对这个手机进行数字化的档案制作。 嗯， 这个 包括几步骤？ 首先呢是在电脑里要录入它的文字性的信息，就是用文字来 这个确定它的暗号啊，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形态啊、形状啊、颜色呀、啊 嗯， 还有这个物品的名称啊等等、 嗯。 其次呢，我们要通过高清拍摄仪把这个手机的特征要拍清楚， 嗯、 包括它的尺寸，包括它的颜色，包括它的各个立面。因为不同的物品的立面是不一样的、 嗯嗯， 最重要的是要拍清楚它上面，比如说有缺损，比如说有它独有的这个出厂号码，这些凡是能证明它的唯一性的一些东西都要拍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后面可以讲，我们现在也在实验用三维成像的这种方式， 嗯， 更加清晰和立体的去还原它的实物的这个图像。 嗯 嗯，咱们所说的文字和照片共同构成了这一件物的数字化档案。嗯，这个数字化档案呢，它能够存放的时间呢，大约是50年。 嗯， 因为它的在这个存储器里边占的大小非常小， 嗯， 可以长期存放。这个也是我们后边所要说的，在知识办案的这一块要体现的。为什么要保存这么长的时间？ 嗯，那这个拍照等工作完成以后， 嗯、 那东西要放在哪儿？ 拍照完成之后， 电子档案， 就是数字化档案制作完之后呢、 嗯， 它这个设备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嗯，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电子身份证。实际就指的是这个二维码， 唯一的、嗯、 而且是随机生成的，人为不能干预的、 嗯、 那么这个二维码呢，一式三份，一份呢是给这个送物机关，一份呢是我们保管部门在留用、 嗯、 一份呢是给我们的公诉部门。 嗯 嗯，我们保管部门留用的这一份呢，因为它是这个可以粘贴的，就是我们把这二维码粘贴在我们的保管袋上， 嗯， 因为每一个这个我们的保管物都要外面附上保管袋，密封好，然后把这个二维码附着在上面， 嗯嗯， 接下来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 嗯， 形成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主操作平台和就是我们的管理平台， 嗯、 所选择的随机选择的这个储物柜格。 这规格也是有高科技含量的 啊，对，因为它是规格，首先它在安全性上面呢，它是完全是加厚的，而且是这个没有外露锁具的， 嗯、 就是没有锁，这个从咱们这儿看没有锁。其次呢，它这个柜列呢是按照不同的尺寸我们设计的， 嗯， 我们这个库房呢，针对牺牲检查员的办案总量，一共设计了 A B C D E F 这么几列， 嗯， 这个柜列，一共是213个规格， 嗯， 从25公分见方的到1米见方的，甚至于到2米见方的都有、 哦， 嗯，就是针对不同物品的不同的形状，而且一案多物， 嗯， 这种特点来当时设计和构造的， 嗯， 这个规格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主操作平台选择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它来打开它，只要是在主操作平台的触摸屏上，我们双击一下柜格的编号，里边的这个货柜的柜门就自动弹开了。 嗯。 弹开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可以进入库房区，把它安全的搁在里边。 嗯。 整个我跟您刚才叙述的这些流程，全部都是置于我们。7台这个同步的红外的摄像仪监控之下， 嗯，全程的这种 全流程的 对，从物品一进入我们的这个管理室， 嗯， 到它出去，整个全流程都是有这种监控在工作的。 嗯 嗯， 那过去这种涉案财物的保留保管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呢？ 嗯，应该说过去啊，这个在程序上面跟现在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也是很严格， 也是非常很严格的。但是呢，由于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科技水平的限制，致使我们当时没办法实现 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嗯、 这个以这个二维码为主导物联网的管理形式的这种、 嗯、 这一整套的系统。过去呢就是工作人员他的主要的登记方式呢是手写卡记，顾名思义、 哦、 就是用笔在我们的登记卡上，因为原来和现在都要求一案一卡一物一卡、 嗯、 用文字尽可能的把保管物去描述清楚。为什么说尽可能？因为中文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 嗯、 有的时候呢你描述的差一点，它可能就会有巨大的缺陷的隐患， 或者有一些东西是相同的， 对， 还得尽量去描述它的唯一性。 对对对，您这个说的非常的在行。这个如果用图像来记录的话，配合文字，这样双重就构造了一个对一个物品唯一性的一个描述，是非常准确的。另外呢，在它的存储区呢，这个运用的存储工具基本是一种敞开性的货架。这种货架呢，就是货架，因为这个货架上面呢，是我们工作人员给它贴上不同的号，就实际上就确定它的位置。它好在这个管理卡片上也能有所体现。 将来去查的时候，通过卡片去查这个。 比如说您刚才假设您说的那个手机，咱们把时空往前延个七八年，我们可能用的是这个。就是在老的管理模式下面，我们可能卡上写的就是第几行。第几层、 嗯、 第几号， 就是很明摆着的东西。 对，这个这么去登记它。这个所有的挑选货架的位置全部都是由管理员来完成。这样的话呢，它会有很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用在就是描述抄写，然后确定位置排序。最苦恼的是呢，当一旦有人来查询借用包括他该移送的时候，那么他就要用大量的时间又去查询当初登记的卡片，再去找这个 货柜在哪儿， 对，这些货 架 在哪儿，这个存储物所在的位置。 而且这个东西是循环要变化的，这些 对 涉案财物是吧， 对， 走一批再来一批新的。 对，所以我们当时的大量的人力是用在了这些方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从安全性方面来说呢，敞开式的货架它和密闭式的这个存储柜之间最大的区别，它容易造成这个被保管物的损害，包括一些氧化这些，甚至于您搁在较高的位置的话，它有可能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它会坠落，这些都会存在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形成这套系统的设计方案的时候，理念呢主要有以下四个理念。第一个理念呢，首先是依法合规，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不容置疑的。第二个理念呢，就是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检查工作的发展，其实就是我们最高检和我们北京市检一贯倡导的科技强检这个工作的具体落实。第三个理念呢，就是一定要最大程度的为办案一线服务。第四个理念呢，就是我们要为未来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就是这么四个理念。谈到这个办案与就是向办案一线提供这个最大化的服务这一块呢，原来刚才我给您介绍原来那种工作模式，它即使有心它是无力的。因为它的工作量主要是在自己的这一块， 听上去都是人力在做， 对，在做。 那 么我们现在这套系统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刚才还是说您说的那个手机，现在我们无论哪个办案部门，现在我说要调取这个手机的档案，我们刷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几秒钟识别完了，存储这个手机的柜格自动就弹开了， 自动就弹开了。 弹开了之后，那我们的管理员可以直奔主题去查询他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由于我们现在无论是二维的还是三维的我们的数字化成像，我们有信心的说，我们可以给一线的无论是预审环节还是出庭公诉环节，就是质证的这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用我们制作的数字化档案，图片影像去给犯罪嫌疑人看，去当庭给 辩方给审判长、审判员给大家去出示。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这个保管环节能够延伸的为一线服务的体现。特别是这个三维这一块，三维这一块的话，基本上现在我们能够实现95%以上的物品的这个三维化。有一些是因为技术上还，比如说镜子，比如说这个不锈全部不锈钢高反射的这些物品，在制作起来有点麻烦。其他的物品一般都比较顺利。制作出来的之后呢，它比实物的优越性在哪里呢？它能够在庭上可以把每一个这个与审判密切相关的点、位置、特征都给它扩大，让大家看得非常清晰。因为物品的大小不是由我们能决定的，但是三维的大小是可以由我们来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又可以在刚才说的理念里面，尽可能的少移动原有物。 对对， 原有物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直到案件结束，我们认为它才完成了它90%的作用使命。那剩下的10%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存储50年？因为现在有些案件是要翻过头来要重新看的，那也许当时的证物已经不太好找了，有的可能已经移送国库了，可能已经消灭掉了。那么我的这个人民检察院这一个保管环节，它产生的数字化档案，既然你能保存50年，我可以查找当时的各方面的一些情况，从而来佐证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是否正确。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嘛。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6，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关于涉及刑事案件的这个扣押财物的电子身份证。那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西城检察院行政装备处处长李旭东。你好，李处长。 你好。 您刚刚介绍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那么我们再形象说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去查一份东西，查一份赃物，扣押的财物和过去相比要多长时间，过去多久，现在多长时间？ 过去啊，他因为他是您说的是一件物品， 比如说查一个手机啊，过去要怎么查，多长时间？ 过去呢，这个基本上是来了之后，就是查询人基本是侦查机关的或者是我们的公诉部门的查询的同志来了之后，他向我们的保管员递交一个扣押物品的清单，我们再去看他要查询的物品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号码的一个对应，我们再去找到相应的案卡 卡片， 在卡片在卡片上再看，主要是看他的存储位置和他的这个描述是否与人家要查询的这个物品相对应，再有呢就是去到库房里去翻查， 这个为什么要用翻查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敞开式的货架它容易产生这种那个混，就一堆物品都在一块堆放的这种情况。翻查完了之后呢，再从里边取出来，再交给这个查询人。这个基本上呢，长的话有的时候能达到十多分钟，短的话呢也不会少于五六分钟，应该说也既不安全又不高效，应该是。 现在呢？ 现在大概这个流程，谦虚的说吧，有一分钟，其实一般都是在半分钟到45秒左右。 扫二维码之后，那个柜子弹开了。 对。 这效率是提高了非常多。 对，因为就是主持人没有去过我们的管理室，我们的那个管理室是里外区两个区，外边这个区呢是这个收物收案区，和登记区，主操作平台就在这个外边这个区， 拍照啊等等， 对，里边这个区呢是纯的这个。存储区，就是我们俗称的库房，这两个区之间呢是有一个这个也是高科技含量的一个防盗铁门来这个隔开的，这个防盗铁门呢为什么说高科技含量？它的这个不是用钥匙开启的，它是用我们管理员的这个静脉瘤识别器开启的，管理员把他的手指伸进去，识别完了之后，这门就自动开启了，不用他去拿着把手去转。这样的细节设计呢，也是怕他在送物的过程中分神，造成物品有什么不安全的隐患。所以就是刚才咱们又回到您所查找这个环节，柜门弹开之后。我用识别器识别完我的静脉瘤，门开完了，我直接就直奔主题就可以了，一切过程呢有半分钟到45秒就完成了， 那有些东西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升值这种的扣押物品怎么办？比如10年之后它升值了， 就是它升值之后你当时扣押它的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你该移送该移交该返还，就是按照当时它的状态进行，您指的升值 比如说黄金扣押了它后来升值了， 我们扣押这种刑事案件的扣押呢，这个在保管环节是不以它的这个价值来取在作为取向的，尽管这个贵重物品和珍稀的动植物我们是要有特殊处理，有的时候该交给主管机关交给主管机关，但是我们主要是以他是否涉案为 因为有一个案件是因为他这个后来这个黄金跟案件没有关系，要返还这个事主，可能他升值了，这个黄金可能多少年后就不是那个价，不只是那个价值了， 那没关系，因为您当时扣押他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折合成现金， 按原物来还、 最准确的就是说句这个老百姓的话，就是您当时扣人家的是什么，您就还给人 什么， 您不要给人变现， 当然要为可能出现一些丢失或者破损，那另外通过一些法律途径来进行， 对，它可以索赔， 那比如说像一些有化学反应的东西，比如说血衣这种东西，我们怎么保管？现在 血衣一定要装在密封袋里， 不能跟空气接触的， 对，您说的是就是一方面是怕它有这个化学反应，氧化这些，实际上血液还是比较稳定的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存储环境也不允许它那个暴露在空气当中，这样它的这个味道也非常重，也会影响我们的办案的。 就现在通过这高科技手段之后，就保管的非常好了， 没问题， 对工作人员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好的影响， 对对对， 气味啊等等等等，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西城检察院行政装备处处长李旭东，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